心寒。 弄得素泪臭，太狠入伤口，我在内疚。繁华千寻在深海中前行，我长忆蔚蓝三环也赋予我的回应多冷清，孤单频率晚来寂静在时间里旅行，我迁徙这海域继续前行，我独一无二的轨迹， 枝红花雨落满楼，小径之中花蝶如丛，却难觅前踪。青石桥头点渔火，斟一剑饮品从，良辰若梦苦衷，却难懂何时愿杨柳。

Bye. 说青涩最大初恋，如小雪落下海岸线，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，我们有相遇的时间。 下一站机场门外，拥抱你的背影。蓝色的背后是纯净，低下头俯瞰陆地上想念的眼睛。生命中有些事情，从没有原因说明一刹那的寂静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。就算是贪恋，